再嚟啦你啊，师傅仔啊， 你等一阵吓。 系师傅仔，佢两个喺一件心目中，师傅仔永远都系第一，而我永远都系第二，我永远都系第二。 先头见翻个曾经目睹我撞死人嘅少女，哎呀呀呀呀，跟住仲要被个警察发现咗，我哋一于咗佢。 吓、啊？咗佢？ 好在我记得车神的 Sir 系有个胎字噶， 星影 唔系，系车型。 吓、啊？车型嘅胎字？哎呀，好彩我醒目啫，唔系呀，醒亲都俾你哋搏翻围我，我仲得了嘅。走啊，走啊！ 你走啊！ 佢定睛一望，原来系迪瑞个胎字，迪瑞个胎字成班走咗出嚟啊！快胎字喺路上面跑、啊！ 一波三千转，二波再上三千转， 吓、yeah! 好快啊！只系第三波啫，点可以咁快噶？佢架车冇、理由噶。冇理由用三波可以去到呢个速度噶， 睇边个嘅跑法啊，好 set 到啊！ 两大巨鳄皆中毒，去到最后爬住走，四脚爬爬扮流牛。 你睇，头先学车小姑娘留低俾我噶。 吓、啊，睇下， 师傅仔，我知道你对于阿健系相当之重要，但系作为阿健个女人，我冇办法唔出此计策。阿健系一个单纯嘅人，佢绝对唔可以同一时间处理到我同埋你，所以响阿健身边就只有你，又或者只有我。我哋就嚟个决斗啦！下星期六晚11点，广播道一决死战，边个赢就边个可以留喺阿健身边。 吓、啊，想同我决战？小姑娘想同我决战？我由见到小姑娘嗰日开始，我就知道会有呢一日噶啦，但系估唔到，估唔到咁快，估唔到就响下星期咯。 哎，师傅仔， 森美是一个天才街车手，阿健， 好厉害，阿健，我哋又赢咗啦。 Leo 是师傅仔， 你傻咗啊？吓，你傻噶？你傻咗啊？你傻咗啊 ？Marco。是一个公子车手， 即个 robot 玩下先， 攞两个垃圾桶拦住啲车先。 细苏是警队小长气袋。 我点都唔会俾呢个天才街车手咁样糟蹋自己噶啦！ 我终于制到你哋啦！ 哎呀，仲要气都唔气啊！ 我只想做一个天下第一居嘅教车师傅啫， 抄牌。抽个牌嘅车我系唔会再揸。 我今年先19岁咋，就已经有咁远大嘅理想啦，师傅仔。 好彩他们没有追来了，好彩啊，哎呀， 车，那我们可以走得慢一点 了。阿嘉，走人啊，哎呀哎呀， 杨奇龙虎凤，恭喜你啊。 多谢多谢多谢，但是呢，当我多口吻句啊，恭喜我啲咩啫，唔通我太太有咗？ 比起你太太有咗，更加值得恭喜你啊。 吓？唔通我有咗？ 冇错， 你有咗人生最宝贵经验。头先同你赛嗰个警察，佢绝对唔系普通人。你能够同佢一赛，可以话今生无悔。你知唔知佢系边个？吓， 佢的 Sir 嘛？你叫晒喊晒，连诗都吟埋，我点会唔知佢系边个啫？车神的 Sir 嘛？ 吓，你知佢系的 Sir， 点解你会一啲气血都冇噶？吓、啊！ 哦、有，不过抑压住咋嘛，我好开心㗎。欸，你知我份人好衰，好内敛㗎。 唔使㗎，虎凤，你唔使辛苦自己，你释放出嚟啦，将你嘅内心嘅感受全部爆晒出嚟啦、啊、知唔知？ 真係？ 真係呀，将你可以同车神赛过嘅喜悦完完全全释放出嚟，冇人会怪你㗎。 哦， 好啦。我数三声走你啦，尽情啲啊！ 嗯， 一、二、三， 耶！哈哈 ，woo！ I am the king of the auto o a d highway size me！ 啊，哇，劲啊！我同车神飞过，哇，真系无人。 好，好啊。的 Sir， 我终于逼到你出山了，我师父澳门过江龙等咗你好耐了，只要我师父一好返，你 哦耶耶耶， 够啦够啦，黐线仔，我睇怕我都要加紧练习，下一场赛事好快就到了，明日我嚟攞你架车啊。 唔使我听日叫人攞嚟俾你咪得囉，我揈个轮就有人俾你㗎啦。喂妈，我听日帮我攞架车俾 Iceman 啦。嗯，拜拜。得啦 ,Iceman, 听朝我妈揸架车俾你啦。 阿健，我话你知啦，我已经 ready 啦。Are you ready? Not yet, not yet. I will call you later. 嗯，咩啊健？ 吓，冇。我有个朋友喺外国，搵我噶。咁佢问我搵到的上未啫嘛。 吓、 啊，我咪话 not yet 咯。 你个朋友喺美国嘅咩？ 唔系，响大连啫嘛。 响大连？咁你做咩讲英文啊？ 你咁多事嘅？ 吓、啊？唉，我都系紧张你啫。若果你可以搵到的上。你就可以做真真正正嘅车神啦。 咁又係。咁样我就可以做一个车神嘅教车师傅啦。 吓、啊、你讲咩话 吓 健 啊 你讲咩呀， 我可以做一个车神教车师傅啊。 你大声啲讲多次。 我可以做一个车神教车师傅。 再大声啲。 吓、啊、我可以做一个车神。 冇用啦健。好用啦、啊、你头先每一粒字都打咗入我个心，做教车师傅刺穿咗我嘅心啦，呕血啦，我呕气啦，好我 师傅仔你做咩呀、你做咩除衫呀师傅仔， 我用我嘅身体立下誓言，如果你再是想做返教车师傅嘅，我就以后唔着衫，我以后唔着衫出街。你答我，你仲做唔做教车师傅？答我啊你！ 我师傅仔我， 你答我啊！ 我。有人按门冲啊，我开门先啊。 你答我啊。 边个啊 是我啊。你就是阿健啊。 你答我啊。 是啊我是啊。 你地闹緊交啊。 不是啊。 哇哇那个人整个人哇硬晒太咁嘅。 你答我啊。 唔阿健啊。我有啲嘢想同你讲啊。是关于你阿爸嘅死㗎。 吓、啊！我爸爸嘅死， 你答我啊！ 哎呀，呢度讲都好似唔系咁方便啊，不如我同你出去搵个地方倾啊，好嘈啊呢度。 哦，好啊好啊，咁我哋出去啦，行行，得噶啦，我锁门得噶啦。 好嚟嚟嚟， 你打我啊！你打我！ 阿 Sir 啊，就呢度啦，呢度公园静啲，冇咩人。阿 Sir 啊，你有啲咩事想同我讲啊？ 其实呢，我响警局档案知道你爸爸系俾人撞到嘅，而嗰个车手不顾而去。经过我多年嘅调查同埋跟踪，我终于知道嗰日撞到你爸爸嘅系边个。 吓，系边个啊？ 撞到你爸爸嘅就系揸车好鲁莽嘅男人。 一个男人，咁个男人系 嗰个男人就系鲁莽车手， 系一个鲁莽车手。咁呢个鲁莽嘅车手系， 呢个鲁莽嘅车手就系男人。呢个消息系咪令你好震惊啊？不过唔使担心，我会帮你捉到佢嘅。依家只要找到当时在场的一个小妹妹就可以拉到她的了。咦，你好像很期待这样，做什么啊？你期待些什么啫？ 那个人叫什么名字啊？那个鲁莽男人车手叫什么名字啊？ 哦，英文来的，那个男人叫做罗伯迪尼路。 啊 犀利咧！唔系，系叫做英文嚟嘅 ，Iceman。 吓 ，Iceman 系 Iceman， 系 Iceman！ 喂，你去边啊？健去边啊？哎呀， 揾到你啦！你答我， 系 Iceman， 系 Iceman。 喂，健，你做咩啊？你做咩冲出马路啊？喂，健， 喂，小心啊，有车啊！ 健，有车啊！ 就响嗰唔够一秒嘅时间，一架泥头车就好似大浪咁卷向阿健，好惊啊！我好惊啊！我好用力咁咬住下唇，阿健会被呢个大浪卷走㗎。健，再见啦。就喺呢个千钧一发嘅时刻，我听到一架微弱嘅车声驶出，啲engine声好有正义感，係一种能够伸张正义嘅轰轰轰。就在我面前，我见到一架 Mini Cooper， Mini Cooper 高速驶过，将阿健由马路撞翻上行人路。 哎呀，我只脚啊！ 我定睛一看，是怎么来的一辆 Mini Cooper？ 是一块胎子。那么这胎子便是 车魂。 啊！好痛啊！好痛啊！ 你冇事啦，天！ 师傅仔，我只脚断咗，好痛啊！ 你冇事就好啦。你见唔见到头先咩嘢救咗你啊？ 系咩啊？ 系车魂啊！ 哎呀，好彩救得翻你咋！ 我架 mini 都好耐冇用过啦。 你就系拥有车魂嘅车神迪 Sir。我哋揾咗你咁耐，终于揾到你啦，迪 Sir！ 迪 Sir！ 啊！哦，系啊，我迪 Sir 啊，你哋揾我咩？ 迪 Sir！ 啊，我做咩啊？我好红嘅咩？啊，咁唔好讲咁多啦，饮杯先，我有爱噶。Yeah！ 到啦，小姑娘，广播道。 唔该晒啊，的士窗。 唔使，我话过，你哋需要帮忙，上刀山落油，我都在所不计。 你call我，我连条命啊都唔要都背帮你哋。 多谢你啊。 唔使，一个四啊，连埋你袋行李收多5蚊。 吓，我 喂，讲我又讲啦，你今夜嚟广播道做咩啊，小姑娘？ 我今日约咗师傅仔喺呢一度等，我要同师傅仔练过。 啊！我哋入杯， 入杯！真系估唔到啊，迪 Sir， 原来同你咁有缘噶。 嘿，原来迪 Sir 原本系阿 Sir 嚟嘅，唔怪得知啲人叫迪 Sir 啦。 哎呦哎呦，大家俾面嘅。 点解？点解咁耐嘅？成条街一个人都冇嘅。师傅仔佢 入杯， 今晚我哋不醉无归。 好啊。不过 今晚星期六啊，我哋好似有啲嘢要做噶。 啊，系啊，死啊！我醒起啦，我要换裤啊！ 我呢条裤穿咗10年噶啦，今日要洗啊！ 点解会咁啊？都成3个几钟噶啦，唔会唔记得啩？好冻啊！ 走啦！再 见啦，早啲瞓啊，迪 Sir， 我拜你为师噶。 系啊，早啲瞓啊，拜拜， 拜拜。 系咪我记错啦？就当我记错啦，就当系下个礼拜六啦。健，你等我啊，下个礼拜六我就会为你打败师傅仔。完完全全咁样拥有你噶啦，你等我啊，健！Bring it back, come back, come on.